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据德国啊一个著名嘅传媒叫《图片报》嘅报道咧，就系有一个国际黑客嘅组织咧，就获取咗一份非常之机密嘅文件。呢个文件咧叫做《Black Moon 黑月亮》，就显示咧。俄国和中国在准备对台湾实施战争是密切合作。根据德国图片报的报道，就是说俄中两国早在2024年4月就已经达成协议，由俄国的国家企业的军火出口商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为中国的空降军队开发即研制，并且已经交付一套自动化的指挥控制系统。嗱，呢个合作嘅项目咧，代号就叫歼208。除咗咧俄国咧系帮助中国研发呢个系统之外，仲包括咧俄罗斯制造商向中国咧系出售一批嘅军事装备。嗱，呢啲咩叫军事装备咧？就包括咧一批运输同埋空降嘅飞机，仲有一只叫 BMD。BTR 型的装甲车，另外还有就反坦克炮。另外这个合同还规定所有军备物资会由俄罗斯以海运方式运去中国上海，或者以空运的方式是达到由中国指定的机场。图片报同时又说，由于文件是极之保密，未能够完全验证内容是否真实。只不过德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层消息人士证实，他说这批文件虽然由黑客进入拿到，其实是真的。这个德国很少披露这些的内情，通常是日本通讯社或者是美国。德国做事非常严谨的，就不会乱来。咁你雖然呢個德國圖片報咧就唔係一份嚴肅嘅大報，但係如果由德國嘅國防部證實咧，俄中兩國將會喺攻打台海嘅戰爭裏面密切合作咧，咁而家即將會見普京嘅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是否又會將呢個因素考慮在內咧？你而家如果同阿普京合作？叫他咧停战。咁而家泽连斯基咧又极为反对咧割让乌东啊嗰三区，咁啊变咗咧俄罗斯对乌克兰呢场战争如果要停火咧，那个前景又变得非常之复杂啦，系咪？之但系另一方面，中国如果攻打台湾，而家有冇能力？好多人都话佢咧已经系清洗咗吓东部战区嘅司令何卫东，另外仲有中央军事委员会里边。负责政治工作的苗华，咁啊，东部战区咧系将会，如果一旦作战咧，系前线嘅主力部队，冇咗嗰个何卫东呢个军委副主席点打咧？好多时候咧，军事战术里边有一样叫兵不厌诈，会唔会其实系全世界你都估紧唔会打嘅时候，佢分分钟就会铤而走险咧？只不过如果真的要打台湾，正如我们很久之前讲过，美国的卫星一定会侦察到大规模集结军队的卫星的情报，包括你要调动上千艘貌似是渔船，其实是战舰，还会有大量的军队集结在东南的沿海，准备是闪电战之后是要登陆占领的。还有中国的导弹如果要率先咧系袭击台湾嘅工业设施，例如核电厂例如飞机场咁咧，所以美国嘅卫星一定咧会睇到。但系咧呢个情报咧系显示到俄中之间嗰个军事合作，咁你俄国向中国提供嗰啲战车咧，呢啲将会系一个战争后期嘅时候系要中国嘅战舰或者渔船咧系大规模咧。同埋大批運送去台灣，然後俾佢咧係登陸嘅。 咁呢種咁嘅軍事合作喺呢個階段有幾多意義咧？所以咧，整體嚟講點都好係為咧啊 Donald Trump 會見普京咧投入不可啊預測嘅一啲新嘅變數啊，係咪啊，白生？ 好啊，依個漏出嚟嘅消息咧，裏邊咧，我覺得咧都有真有假嘅部分嘅。好多時候咧，依部分嘅內容咧，好難得到咧官方嘅證實。不过呢，就正如你所讲啦，德国嘅高级情报部门呢就证实咗呢份文件嘅真实性。嗱，点解咁讲呢？因为里面呢提及到呢，就动用嘅空降指挥系统啊，同埋嘅运输机，再加埋空投嘅BMD 嘅装甲车呢，呢啲全部呢曾经亦都喺几年前嘅乌克兰战争嘅里面呢动用过嘅。虽然当时呢唔系喺空中咁样空投啲装甲车落去乌克兰首都西北方嘅机场，而系打算咧动用呢、這个运输机咧大规模空降，跟住咧增援呢个机场。咁大家都记得呢个空降嘅作战计划啦，原本希望喺短短嘅72小时里边咧就可以直吹呢个首都基辅，跟住迫使泽连斯基投降噶嘛。咁啊，结果系点咧？结果呢个空降作战系失败嘅啊。空降的特种部队和装甲车全部都被签，咁后来咧，呢、這个机场咧后来仲变成一片废墟，唔能够使用。嗱，咁样里边嘅文件，所以呢部分咧的而且确有佢嘅真确性，但可能呢份文件已经过时，因为随住咧呢几年嘅乌克兰战争里边咧，呢种咁嘅空降特殊作战，用俄罗斯嘅作战方法咧，已经证明咗咧系落伍啦，同埋咧即使对付一个乌克兰嘅小国亦都咧唔能够咧奏效，再加上咧实战嘅效果咧，呢、這个 BDM 嘅战 BMD 嘅空降嘅轻型战车咧，面对反坦克火力嘅情况之下系无力招架嘅，所以照计咧就增援啊，俾中国大陆攞嚟入侵台湾嘅军备咧，依批货咧就真系攞唔到上大台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咧，依份密约里边咧，依部分嘅真确性啊，或者我叫做够唔够 update 咧，就有诚意。咁所以咧，跟住落去嗰个成个，再加埋咧话帮佢设计一个空降指挥系统咧，依、這个啱啱系喺乌克兰战争里边咧，俄罗斯最失败嘅一部分啊。咁当然咧，仲有其他失败嘅部分啦，例如咧黑海嘅舰队啊，或者系佢地面嘅装甲作战咁样。但系如果作为中国角度啊，要使钱要买技术嘅，甚至要得到俄罗斯嘅支援咧，冇理由咧就系、是、集中喺空降作战方面。咁啊，其他应该系喺例如咧装甲部队嘅增援啊、弹药啊，甚至系空军嘅技术啦，咁应该系呢方面咧会比较值得去攞啦，就而唔系咧就系喺个空降作战方面咯。所以我觉得呢份文件里边咧，即系有一半真一半假嘅部分。 我觉得既然啊系德国嗰个国防部证实系真，嗱，我觉得反而可信。只不过咧，如果由呢个角度你一口咬定个大前提真嘅话咧，就反而咧系证实俄罗斯对中国所谓的军事支持咧，系口头的应酬。因为正如你头先所讲，呢啲咁嘅装甲车啊，啲第一数量有限，你要等到系好迟嘅阶段，中国咧系要登陆台湾嘅时候咧，系先至用得到。但系你话登陆台湾呢个最少咧，系喺战争嘅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就系咧，正如我哋一早好耐之前讲过，就系密集嘅导弹攻击，系咪？系打盲晒台湾所有嘅重要嘅工业设施。第二阶段就系千帆并举，就系好多好多艘咧渔船或者乔装渔船嘅战舰，系咧包围台海咧，又迅速咧逼近，然后咧系登陆。第三就系登陆嘅过程。你要最少是要數以十萬計中國的海軍、陸軍啊，同埋咧呢啲運兵車、運兵嘅戰艦，然後最後咧先至係長期嘅佔領。嗱，每一個階段，我而家睇啊，圖片部啊，透露嘅呢啲咁嘅所謂嘅俄國援助咧，喂，你最需要嘅係乜嘢咧？嗱，第一就向中國提供咧係導彈。嗱，而家唔知道中國夠唔夠導彈。你要起码你要打的时候呢，你要呢那时候就会预计日本和美国会插手。 特别系喺冲绳岛啊，嗰、那个美军嘅基地，仲有系关岛。嗱，如果咧系关岛同埋冲绳岛啊嘅美日双方咧系启动啊，系要协助防卫台湾嘅时候，咁中国嗰阵时最需要啊系俄罗斯援助啲乜嘢？嗱，我认为嗰阵时最需要咧就系、是、第一嘅阶段啦吓，你要最需要咧反而系空军。就是俄罗斯要派数以一百计啊嗰啲咧轰炸机啊、战斗机啊呢啲咁嘅嘢咧，喺空中咧系同啊系美日两国嘅军队支持嘅咧系作战，又或者空中嗰度咧系袭击啊美国同埋日本，系咪迟缓啊台湾嘅种种嘅战舰？嗱，呢个先至系最切实际嘅，就唔系话咧系话。要向佢提供几多架呢啲咁嘅 BMD 嘅装甲车，装甲车系冇用嘅，大而且咧系笨重，因为你最尾咧你要占据台湾咧，正如我哋一早讲，你真系要数以十万计最尾嘅个陆军，而且咧系要非常之重嘅火力、机关枪啊、炮啊呢啲嘢咧，喺台湾嗰度展开一场血洗啊！嗱，呢个咧系好迟嘅阶段。好似嘅阶段你做唔做得到咧？咁你要前边嗰啲导弹密集啊，同埋千帆并举啊，嗰、那个海陆海上嘅运输啊，嗱呢啲咧，如果你俄罗斯喺呢个阶段唔支持咧，唔援助咧，到后边你俾嗰啲装甲车，我觉得系冇意义嘅。之但系前边你一定要咧，系预计美国同埋日本介入至得。如果唔系，都唔使俄罗斯咧去帮啦。如果你美国同埋日本根本啊系袖手旁观嘅话，系嘛？咁你就仲呢个中国嗰方面，你净系用佢嗰个优势咧，就系好多嘅渔船啊！呢啲嘅渔船咧，就上边一定要运有重型嘅武器吓，甚至咧炮弹啊等等啦。当佢咧系装设呢啲武器嘅时候，同埋嗰啲渔船要密集嘅时候，美国嘅卫星一定会知道。咁一定会知道咧，当时咪美国系会出声嘅，就唔会唔出声嘅。正如拜登嗰阵时都讲。他说他的千里眼是望到就来打乌克兰啊，是吧？两年多之前他那时这么说。所以就这个就要在前阶段是要加强对中国的支持，而不是在后面。那为什么这个国防合作那个机密是2024年那时制定？这个就不排除2024年呢成场的乌克兰战争，普京已经知道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有几大的诚意，还有有几多的力量。如果是的话，真的有的话，他就何需要向北韩请救兵呢？派了几千的陆军。所以呢反而呢图片部是这个这样的披露呢，就会令人觉得其实普京对中国支持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呢嗰、那个力度咧系唔够嘅，同埋应该系不满意嘅，因为你打台湾系件好大嘅事嚟嘅，呢、這个随时会拉着世界大战，就系、是、日本同埋美国咧系参与，你点都要预计。咁嗰阵时咧就系、是、俄中一方，美日咧至少美日系另一方，而家都仲未计北约啊、德国啊、英国啊曾经讲过会派战舰过嚟，系如果系咁就更加复杂。咁所以咧如果你话真系要打台湾，必定嘅嗱。如果你话俄中两国咧系联合嘅话，就一定系世界大战啦。关俄罗斯咩事啫？系咪？如俄中啊，如果要啊系并肩作战嘅话咧，你话整呢个咁嘅计划出嚟，至少系不完整噶啦。会唔会另外仲有其他嘅内容未讲咧？就唔知。 我都同意， 如果就呢个全部嘅内容咧，啊呢个系唔掂嘅，系咪？ 因为咧。里面有一阵除嘅，依阵除有啲我哋开玩笑讲叫呃老细。点解咧？因为攞嗰份空降作战计划咧，正正系喺依几年里边咧，系、俄罗斯嘅最弱项。喺乌东洛夫机场之战咧，里边暴露晒咧俄罗斯空降作战咧嗰、那个大陆叫短板，我哋叫做弱项或者弱点啊。咁所以咧，似乎咧系阿普京攞嚟耍啊。习近平都未定成个项目，即系好似喺我哋以前编剧咧，老细问有冇古仔啊？我哋随时攞啲过期嘅剧本啊，或者喺个台底里边啊，摄翻搭出嚟啦，系咁以改个戏名啊，跟住就交俾老细一样。嗱，呢个一模一样，因为咧，如果第一阶段啊，要对台湾啊，真系要 所谓拒外作战咧，最重要系 制空第一阶段啊， 制空同埋制海权啊，要通过制空同制海权咧，你先至能够控制到台湾海峡，然后你先至可以讲空降同登陆作战。否则嘅话咧，其实呢啲咩叫做空降咩特种部队作战计划咧，全部系空中楼阁。咩意思咧？即系等于话啊，我同你讲紧咧，跟住嗰个一套戏要开套电影，跟住咧嗰个CG 特效要点样做，跟住咧做到点样华丽啊，点样可以咧先声夺人，但系冇用，因为而家连个剧本同埋演员都未揾啊嘛，未有剧本，未有演员啊，未有个拍摄地点，跟住你已经讲紧后期制作啦。嗱，呢个情况就一模一样，因为如果系我系代入啊，我系代入中国习近平。真系要对台湾开战，我需要就系你起码弹药方面嘅支援，因为喺第一阶段咧，制空制海权，以专家已经预计过，消耗嘅导弹数目咧系远远超过乌克兰嘅战场。其实俄罗斯对乌克兰战场咧动用咧，导弹加无人机咧，每日都系上1000回或者系加埋无人机嘅数目啦。咁但系如果对台湾作战咧，呢个数目可能系三倍。或以上，因为第一你唔系淨係面对台湾，台湾本身呢呢、这个要叫做导弹战珠嘅国家，成个国家呢真係武装到牙齿喺个导弹数目上面，所以你要同佢作导弹作战呢，你需要消耗个导弹系更加多。第二当然就系仲有美日嘅介入啦，美日介入嘅时候你要同佢 exchange, 即系互相交换对射导弹，拦截对方嘅导弹，或者你反制佢哋嘅导弹基地，要使用嘅数目呢亦都系超越乌克兰嘅。乌克兰本身就唔系一个导弹嘅强国啊，只能够而家都系用无人机去压制咧俄罗斯嘅呢啲咁嘅军事目标。所以嗱，如果我系习近平嘅，我梗系要你啊嗰个弹药量或者个库存啊源源不绝去供应我，包括埋嗰啲超音速导弹啊，甚至可能呢个弹道导弹啊，你都要咧 back up 我。咁啊，跟住落去咧就系嗰个战略上边嗰个制海制空权嗰、那个。作用啦，因为俄罗斯最重要咧，就系可以咧牵制住美日喺北海道以北啊库页岛一带，因为佢仲有一支叫太平洋舰队，虽然呢支舰队系废废地啊，亦都咧冇航空母舰，但系佢本身咧都系一支有导弹嘅舰队。如果俄罗斯真系要策应嘅时候，佢最重要就系喺北方啊。四岛嘅附近呢支舰队加埋佢嘅空军咧，去部署蠢蠢欲动。咁到时美日就唔可以将佢嘅战舰同飞机全部摆晒喺台湾海峡，同呢个中国嘅解放军作战啦。一定要留翻一部分啊，顶住呢个北面嘅苏联。咁所以其实除咗弹药嘅供应，最重要就系你要承诺，到时如果我真系喐手，你嘅太平洋舰队咧要喺北方策应嚟牵制美日。令到其他嘅呢啲澳洲啊、新加坡啊，或者系其他东南亚国家，全部都唔敢乱嚟。咁呢个先有意义啊嘛。但系所以呢份文件披露嘅嘢咧，如果从呢个军事学角度嚟讲咧，系好似未见主菜咧，只系见到嗰啲小碟一样。而呢个小碟咧，啱啱好咧，就最唔好卖嗰碟，就叫空降特种部队作战啦，陶生。 你头先讲呢点系最重要嘅。因为呢个美日咧，如果一旦介入，系日本咧有冲绳岛，美国咧有关岛，仲有咧横须贺。嗱呢啲咧美日啊嗰个军事基地，仲有南韩啊，吓佢咧系部署重兵嘅。咁你俄国咧要支持中国攻打台湾，系最重要啊，系要观察嘅迹象就系太平洋舰队基地。太平洋舰队基地咧喺边度咧？系喺海参崴。呢、这个海参崴系。是主要是驻扎的地方部署，包括咩咧？核潜艇、炮舰同埋航空兵部队等多种嘅军事力量。所以真系，如果俄国要支持中国去打台湾咧，首先出现大规模移动同埋咧加强重兵咧，就系海参崴。咁俄罗斯远东地区仲有其他陆军、空军咧，同埋咧海军嘅航空兵基地，例如咧喺一个叫坎察加半岛嘅基地，同埋咧位于阿穆尔河畔啊共青城啊嘅空军基地，呢、這个即系乌苏里江嗰头。嗱呢啲咧就一定要咧系由美国啊个卫星或者咧其他种种嘅侦察啊嘅渠道咧系睇到。嗰度咧係不斷兵拎白冷，係有重兵或者有戰艦喺嗰度部署。嗱，你睇一打烏克蘭， 呢、這个最重要咧就系克里米亚，系嘛，同埋黑海嗰度咧系要钳制住。咁而家咧喺打紧乌克兰嘅时候，重兵咧系喺晒欧洲。咁你话如果真系要中国同时攻打台湾，你俄罗斯又要深度咁样系介入同埋协助嘅话咧，就一定要睇下海参崴嗰树系点嚟。而家似乎咧系冇动静，嗱，净系有海参崴都唔够啊！中国仲要开放啊，佢嗰大连即系旅顺嗰度嘅军港系俾咧俄罗斯嘅军队咧嗰啲军事力量进入先得。嗱，呢个唔系讲笑嘅，呢个咧就系地缘政治。当初咧系日俄海战之前啊，嗰个原因就系因为咧俄罗斯咧系想啊觊觎啊系嗰个大连即系旅顺港。嗱，仲有啊喺海参崴咧就系最严重嘅，就喺冬天嘅时候咧，佢时时会落雪嘅。落雪的时候咧，佢会咧系冰封嘅嗰啲嗰个海洋嗰啲海水，所以你如果你攻打台湾咧，系要俄罗斯去支持嘅话咧，喺冬天佢话11、12月嗰度开战咧系最不利嘅。1、2月嗰阵时咧，你更加咧个海参港个军事基地啊，系100年来系未曾测试过真系咧会有用，而且咧系咁深度咁介入，所以你话俾嗰啲咁嘅咩？装甲车啊，同埋指挥系统啊，呢啲咧，我觉得咧根本就系皮毛啊。咁所以嗱，而家你睇反而呢个机密文件咧一出咧，就会睇到其实普京对于支持呢个中国攻打台湾系意兴阑珊。嗱，除非另外仲有70-80%嘅内容系唔知道。头先讲到咧，系牵涉到海参崴啊，嗰个军事调动啊，呢啲咁嘅。导弹基地啊，又或者咧系战舰啊，系咪点样如何啊？系会喺深度介入，即刻调过嚟啊，绕过山东半岛，杀入黄海嗱，会唔会咧？嗱，呢个系最重要，但系我觉得咧，此计现阶段咧系天方夜谭，倾都未倾，冇倾到，何况呢度实行？如果你真系要啊策应嘅话咧，上不封顶，海参崴嘅军事基地一定会见到大量嘅动静，系咪啊？咁而咧到目前為止，日本嗰度冇出聲，仲有韓國都將會好緊張嘅，因為你嗰度一喐嘅話，會唔會啊北韓啊嘅金正恩覺得，咦有機會喎、既然咧東北亞咧係戰雲密布嘅話，不如我又打過3-8線喎，所以咧呢啲唔係講笑嘅，牽一發而動全身。咁啊點解啊呢個德國啊軍事當局喺呢個時候係會發表一啲咁嘅所謂嘅最高機密咧？嗱，我認為係真嘅。呢、這個唔會係假嘅，係嘛？又或者兵不厭詐咧，係啊，俾一份假嘅呢個機密俾德國啊，嗰度叫佢爆咧，就係衛星見到啊，呢啲咧軍事嘅部署同埋調動就係假唔到，所以咧你睇到呢一份機密文件嘅披露咧，就嗰個帳面啊，嗰個資訊嚟講，反而咧係可以定啲，係咪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咧分享嚇。如果風雲快訊、風雲谷裏面有啲軍事專家咧，各位可以留言啊，係嘛？因為咧呢啲咧真係古往今來一個非常之專科嘅一種研究嚟嘅軍事，尤其未曾發生過嘛，係嘛？好啦，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如果仲未加入風雲會嘅，歡迎加入，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尤其呢一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